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凌晨开始，本市就开始刮起了北风，并逐渐增大。白天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都在五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七到八级，山区风力呢更为明显。请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行人与车辆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的下方停留，开车的朋友还要注意侧风的影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北风很大，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请各位注意防风防火。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9月6号11:33的25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这个歌曲啊，充满了那种哎呦，怎么讲呢？ 热情，但是又很有异域中东风情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你会想到一个戴着面纱的女孩啊，然后她只露一双那个非常漂亮的眼睛，回到家把那个纱布一摘， 热洒了， 一身大红， 一身大红扭起来。 对，今天我们会说一个大家还是比较觉得很富有的地方。 对 啊，这个地方确实很富有，而且呢，很多人去那个地方都会觉得能去玩些什么呢？啊，看看酒店、帆船，然后吃吃当地的美食，对不对？ 反正一提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第一反应购物， 对， 第二反应奢华， 是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去不到的。 没错，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 小伙伴、 嗯、 好朋友，他为了上咱们今天的分享、 哦、 昨天晚上凌晨三点还在写他手中的这四页 A4 纸当中的内容。 真的，我为我们有如此敬业的嘉宾感到非常的欣慰和自豪以及骄傲， 让生命更肥沃， 让生命更从容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旅行达人薛瑞，欢迎 欢迎薛瑞。 那个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瑞，大家上午好。 你看啊， 你看看他永远这么精神饱满，才睡了四个小时， 对、 哦、 就跟睡了一天一样。薛瑞瘦了， 瘦了，天天早上跑步吗？ 对对 对, 对， 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那么晚睡，今天早上你还 有没有坚持啊？ 没有 没 有，那就对了。我跟你说 对，应该是合理安排体力，对不对？今天我们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啊，这个地方包含很多的地方。瑞瑞，刚才我们跟各位听友介绍了，说今天要不走一个寻常路。你去过这个地方大概几次了？两次还是一次？还是多次？ 我去过这个地方有两次， 两回。 对，两次，但是两次的行程完全不一样。 哦哦，是都是自己以自己玩耍为目的，还是带着游客去玩的？ 第一次的话是带游客 朋友哦 去，第二次的话是考察性质，所以看到了很多游客见不到碰不到的东西。 你看看，其实我们的瑞瑞有自己非常多的一些想要分享的点哈。 是的， 其实今天天特风特别大，刚跟他下楼下见面的时候风特别，至少有七级的感觉 啊。今天风真的超大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安全哈。 对， 大风越狠，我们心越荡。我们要荡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看看那里到底有不一样的什么风情。让我们的瑞瑞稍事休息十分钟，十分钟的资讯播报之后，我们要走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第一条信息啊，我觉得很人性了、 嗯、很人性，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 对吧？就是本月起、嗯、港澳台居民可在内地大陆申领居住证了。 对，现在已经有首批这个港澳台的居民在大陆申请了、 哦、 非常的激动啊，现场那个盛况，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泪流满面 啊，真的是泪流满面，语无伦次。 是怎么回事呢？了解一下。 是的，记者近日从市公安局获悉，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符合申领条件的港澳台居民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请，就是领取居住证。我是本月起已经正式受理了港澳台居民居住申领。 根据这个办法规定的港澳台居民呢、嗯、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 uh-huh、 参加社会保险，还有缴存提取社会公积金的三项权利及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等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还可以享受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记。 哇，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哦、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登记，以及在内地大陆乘坐国内航班、火车、交通运输工具、住宿旅馆，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 就跟我们其实 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哦、本来就是一样的、嗯、 对 不对？ 本来就是一样的、 嗯、 与这个内地或就是内地大陆居民同等待遇，购物、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门票等九项便利。 哎，简直是包罗的，没有任何的就觉得我咱们想不到的都想到了。 嗯，是的，是的。 而且为了方便广大港澳台居民就近办理居住证、嗯、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开设了25个港澳台居民的居住证申领业务办理的窗口。 嗯， 申请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即可领到该证件。 对，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早就这样了。 是的，是的，就是、嗯、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都是一家人哈。第二 条，那么清楚。 九、嗯、月份开始之后呢，很多的景区会有一些优惠哈。 是的。 比如说九月份准字跟到的、 嗯、 我们作为游客、 嗯、 在黄山风景区搭帐篷露营必须提前干什么事呢？实名制预约。 是因为现在人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提前实名制预约、 啊、 这是这样的，黄山作为三大山之一啊、这个三山五岳嘛，是不是、 嗯、对对， 在古时候徐霞客就曾经， 你正是一个、徐霞客先生， 徐霞客先生， 对， 那最早的旅游网红嘛、 嗯、 KOL 是吧，那绝对是大拿。 无敌， 无敌的啊、哦！ 对对， 徐霞客先生就曾两次到过这里。 是的， 而今天他的名气也让更多的登山者、爱好者慕名而来。游玩黄山最佳的方式就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一晚。 对的， 但是呢，人太多了怎么办呢？ 提前预约啊！2018年9月开始在黄山搭帐篷露营，不管你是自己背着帐篷露营，还是景区内租帐篷露营，都必须提前在服务中心预约。 听好了， 是的， 注意啊， 并按照预约的露营地点和露营时间，在相关经营单位的指导下进行露营的活动。 是的，目前呢，黄山风景区官方的露营地有三个啊， 说说 北海、天海和玉屏，一共有7个露营点，每次呢最多可以容纳320顶帐篷，如果多了的话就预约不了了。 是的， 在黄山风景区露营只能是单人帐篷和双人帐篷，大型家庭帐篷是不允许的。 是的，在黄山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这个露营的地方哈。 对， 北海宾馆100顶， 是的， 石林大酒店20顶， 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去租啊。 是的，是的，像西海饭店啊、排云楼宾馆呢、白云宾馆呢，还有这个玉屏楼宾馆和白鹅山庄呢，都有不同的顶数哈。 是的，然后提示大家，帐篷呢一般都是可以在山下去租、也可以在山上租。如果在山下租的话呢，一般你就要背着上山了， 你得背上去。 对， 是 比较耗体力。如果体力不佳的，就乘坐索道上去吧，也行， 很方便哈。山上酒店一般在旅游旺季也会临时出租帐篷给游客，平时的时候他们还是以酒店经营为主业的。 哎，是的，其实租帐篷 价格了解一下。 价格了解一下啊，一般不是很贵、也就是50到100元左右、 okay。 那在山上的一些酒店门口露营呢，还需要给管理费30元， 了解清楚， 就是你站人家门 口啊。了解清楚之后呢，九月再去黄山的时候提前预约了啊。 是的，是的。 第三条，好事情，好事情啊， 好事情。但是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菲律宾长滩岛10月试运营啦，大家又可以去了。 对， 但是将禁止举行派对和婚礼， 还是注意环保的一个、这个理念哈。 是的， 10月26号，菲律宾著名旅游景点长滩岛即将重新对游客开放，非政府计划在10月15号进行开放的预演，以完善不足之处。 是的，是的。那菲律宾的环境部的副部长表示说，岛上的许多设施都已经完全符合维护岛屿环境健康发展的标准了。他说呢，我们将保护环境放在了首位，而不再是经济效益。 哎呦， 对了， 说 我们对此很遗憾，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很开心的。 这个菲律宾环境部的副部长讲话非常有水平。 是的。就是遗憾呢，虽然说这个短期效益没有那么高，但是长远的发展还是正确的， 有利的哈。 对， 据悉由于必须符合环境部的环保条例，此次开放长滩岛之后，岛上只有30%的设施将被允许在10月份投入运营，70%有待计划当中。 是的，然后他们的旅游部部长就估计了，说到时候呢只会开放大约3000到5000个房间。对，除此之外呢将会限制游客数量并实施宵禁 啊， 对，以维持保护措施，并改去之前长滩岛给人的狂欢的印象。 没错， 如果以后再去狂欢估计是找不到了。 是的，要低调啊。 对，反正呢还有就是长滩岛的沙滩将禁止举行派对和婚礼。 你想想哈，如果因为婚礼呢非常的开心，放个礼炮啊，撒个花啊， 是大家都非常的嗨，但是你嗨的时候 环境就会有受影响，那寄居蟹、寄居蟹啪啪，那花瓣把寄居蟹的眼睛都打啪打进去，再哎呀，一直争逼争逼。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说觉得特别的伤心和遗憾哈，就是您可以在酒店内聚会，就是不能在海上，就是海滩上聚会而已。 因为在海滩上举行派对，一生产生一些不好的问题。 是的， 对，像青天碧海白沙之前的梦幻婚礼也从长滩岛消失喽。游客只被允许在酒店举行婚礼哈。这个一些相关负责人说，我们知道这个布卡海滩的沙子比这里更好，原因是那里没有派对。你看， 所以呀，它对环境就没有那么的伤害。 敞开了，不错，大家又可以感受到新的长滩岛的新的面貌啊。 对。 希望各位好好保护它。这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说一下哈。 哇，这实在是很重大、很让人悲痛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遗憾。 巴西博物馆大火，200年馆藏几乎付之一炬，民众非常的悲痛。 相当的一个惋惜的事情。 是的，这个是巴西里约热内卢拥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博物馆日前发生了大火，由于火势真的难以控制，整座建筑物被大火都吞噬了，馆内 收藏多达2000万件珍贵文物，估计已经被烧毁。当局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是的，烧了5个小时，有坍塌的危险，这是里边的一些形容哈。 对， 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报道，那是悲伤的一天，损失不可估量。 真的是不可估量哈。就是一些被烧毁的古籍纸碎都随风飘到长达远达3公里之外的 小区了。 居民捡起了这个纸碎和灰烬，形容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心疼。 大家想象一下。 是的，他说那个消防部门发言人罗巴达表示说，由于最近博物馆的两个消防栓，最接近博物馆的两个消防栓都发生故障，消防员需要从附近的湖泊去取水，然后这真的就是 延缓了，对 对 对， 都不是延缓，是延迟了救火的效率。 是的， 他还指出博物馆建筑真的非常老旧，使用木材等易燃件就是物料去建成，加上馆内保存大量文件及档案等纸张，令火势迅速蔓延。 是的，其实啊，这里边有藏着巴西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都是非常珍贵的。 对对，而且这是对巴西人民而言非常心痛的一天哈。然后呢，过去不断有人抱怨这座博物馆破旧的现况。火灾过去之后呢，对啊，博物馆的副馆长表示说，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援助。 是的，就是我们天天有，就是都短缺， 有隐患。 对 对， 却没有人去帮他们。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巴西这个国家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是的， 会影响到全世界博物馆的这样一个保护啊，条件完善这样一个应景的预案， 一下就绷紧了这根弦。 对对对，希望悲剧不再发生啊。最后一条，中国使馆提醒，加入外籍的原中国公民勿再使用中国的 password。 是的，这个消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了解了解啊。 近日部分已加入外籍的原中国公民继续到使馆申办中国护照。对此使馆已经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为此郑重提醒。 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第9条也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那有问题就出现了，中国人放弃本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之后后悔还有用吗？还想回来？ 还想回来啊！就是有的人还就是比较贪心，我想拥有双国籍不承认啊，那你还想回来怎么办呢？ 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自己本来的国籍加入其他的国籍。这些人也有一部分发现移民之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如此之美好，还是喜欢中国的生活，他们要重新回国加入中国国籍可行吗？道道， 首先啊，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大量的外国移民， 是 外国人想要获得中国国籍是这个其实呢并不容易哈，但是对于这类想要重新取得中国国籍的人的入籍要求，国家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对，如果你在移民后想要重新获得中国国籍的话，你先要填写一张申请表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同时写一张书面文稿表示你是自愿放弃其他国家公民身份的。然后要注意啊，中国不承认双国籍，所以你要想好。其次呢，在做好上述两项准备之后，再写一张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再次表明你想加入中国国籍的意愿。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复之后，需要上交你的外国护照、你的证件照片以及与一些可以证明你申请理由属实的材料。 如果政府审核过后认为你的入籍申请事实是有事实的话哈，就会批准你重新获得中国的国籍。 对， 而且政府部门呢也会将后续的事宜转交给你之前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理。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相比之前申请审核的时间会快很多。因为你移民之前的档案其实在公安部门是有备份记录的。 对， 所以公安部门处理起来不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 对，反正总之呢，中国人在加入外国国籍之后还是可以自愿放弃取得的外国国籍然后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的。 对对 对， 对， 提醒大家一下， 提醒大家啊，就是在移民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适应当地的生活。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每天会经历的事情哈。也是希望在听到这些提醒之后呢，大家有一个好的生活要求。 是， 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很有劲儿哈，这音乐。 对啊，很有那种就是中东电子音乐的感觉。 对，就反正就要、要去赴一场盛宴的感觉，对不对？ 是的，大家要去了。哎，这个烤鸡什么的已经上来了。 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出玩的是超级挺大人薛瑞，欢迎。 薛瑞，哎，大家好。 对，那个第一次他跟那个磊磊上我们节目说贝加尔湖，然后磊磊的四大爷。老北京人，对，老北京。听完这个他们的分享之后呢， 亲四大爷 、然后就跟那个他的磊磊，他的那个亲人说，哎，那个南方的朋友说话还可以啊，南方的朋友，哎，怎么会有南方的表达或者感觉你分享？ 南方的朋友， 他四大爷说是来自香港的朋友。后来我特别想跟他四大爷联系一下，说想给他四大爷买一个助听器。 实际上，我们的薛瑞薛总啊， 典型北方人，典型北方人吧？ 山西人是 吧？瑞不是 蒙古里儿， 你看是不是典型北方人？ 蒙古 人，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带着他的一个感受，哎，他是非常喜欢写东西的，写了一篇贝加尔湖的游记，刷爆朋友圈。 真的吗？ 配图、音乐、语言都非常的讲究的。 那早期也是在贴吧什么这样混过的， 布洛克之父。 对，布洛克之父可那个赢了。 今天我们要去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瑞瑞其实想跟我们说，很多朋友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地域性他都不太清，很多人都不清晰的。 对，到底阿联酋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 请阐述一下你的观点。 先说一些就是基本的状况。 好嘞。 好的。 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实它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然后最出名的话就是阿布扎比和迪拜。对，然后阿布扎比呢，我就觉得像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别像北京。 北京。 而迪拜呢，就是特别像上海，像国都，时尚之都这个样子。 是。 然后，这个阿布扎比呢，是整个联合酋长国里边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它大概占整个酋长国的70%到80%的国土。 我的天哪，它居然这么大！ 对， 但是呢，迪拜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最多的人然后住在迪拜。 这是一个不同的对比啊。 迪拜说我们就是好。 对，我们就是 可见就是说一般我们去旅游的，然后大家通常说我们去迪拜旅游什么之类的。可见就是说大家对于迪拜这样一个形象的话是多么深刻。 就是印象认知比较深哈。 对。 那比如说我们要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起玩的话，一般是这两个为主，阿布扎比和迪拜为主，对吧？ 对。 就我想有个私人的问题啊，比如说道道很准的，我们俩选择去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看行程，这两个地方是同时去看还是一个一个分开去比较合适？ 同时去看。然后现在除了这两个国家的话，其实还安排了一个其他地方叫沙加。 沙加 不是那个圣斗士里边那个沙加。 沙加，你看，果然是近郊混过的吧？ 对。 然后沙加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玩，就是在那个地方住一晚上，体验一下那个国家，就相当于说啊，我要去三个国家这个。 了解。 懂了。他们国家和国家之间挨得很近吗？ 对，挨得特别。 驱车就可以半个小时前往吗？ 驱车的话会 看开多快了。如果我开车的话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交通工具是开车也可以，飞机也可以。 开车一般都是开车。 开车。OK。大家了解了地域性之后呢，其实签证也不是很难哈。签证的话有没有准备什么呀，尤瑞？准备大概的什么东西？如果去阿拉伯或者去阿联酋酋长国的话。 咱们如果要办签证直接就是办阿联酋这个统一的签证吗？ 是吗？ 现在基本上就是免签了。 免签。就这些阿联酋。 对于中国民众的话就持中国护照。 敞开怀。 直接可以去， 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情况是，比如说它的货币，然后它的货币的话是迪拉姆， 对， 然后在国内的话是不能直接换的，要在国内先换成美金，然后再去换迪拉姆。 OK， 其实，在当地的话是迪拉姆和美金都可以用， 通用的。 一迪拉姆的话相当于 1.7， 对， 1.7美金吗？ 人民币， 1.7人民币， 人民币。 然后还有时差的话是基本情况，时差的话它是比中国慢4个小时。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11:53。 10:53，哎，这个有点复杂。比如说现在是8点。 OK， 好的。 现在有点复杂。一个加4个小时吗？ 12:04 4个小时。 对，然后对。 对。 选4点嘛。 对。 4点就正确的。对，凌晨4点 他们现在。你陆续的一些员工已经醒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基本情况就是飞到那边的话需要多长时间？需要7个小时。 七个小时。 要不然就是之前我们会以为说飞到一个地方会时间特别特别的长。 远不远？ 好像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讲一个数据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飞济州岛2个小时，飞东京4个小时，然后飞曼谷， 飞香港3.5， 对， 飞曼谷， 5个半， 飞普吉岛5.5小时，然后飞巴厘岛，你们猜飞巴厘岛几个小时？ 8.5， 7个， 耶，直飞的话7个小时， 7个小时， 那飞那个阿布扎比的话也是7个小时， 可以， 对， 没问题。 对，时间还比较适中。 嗯，对对对，很多人会觉得，哎，飞巴厘岛会很近，然后飞那个迪拜会非常远，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其实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然后所以时间是比较适中的。 嗯，两次去到这个一个非常多的国家的一个聚合地哈，我觉得瑞瑞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很多，写了四页 A4 纸，密密麻麻， 洋洋洒洒， 全都是泪， 布洛格之父。 全都是血啊。 对啊，都是他经历过的。嗯，就他遇到一些困难自己处理肯定也会有，当他熟悉之后就推荐给朋友，这是一个相互融洽的过程，我一直是认为是这样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这两次的行程怎么个推荐法，瑞瑞你从哪个方面开始切入我们的， 就说这两个国家，然后去这两个国家玩什么。 Okay. 然后去阿布扎比的话，一般都是去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哦，清真寺漂亮的地方。 然后那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清真寺。 它那个颜色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跟我们的感觉、外观的气势上是什么状况的？ 特别的荒野，太白了，那个地方。 白？ 对，特别白，雪白的一个建筑物。 我的天 哪！然后它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灯，还有最大的人手工编织的这种地毯。非常非常的 都是昂贵的东西， 这不就是豪吗？ 就是很 透出一种很豪的气息， 是很昂贵哈。那个大水晶灯是什么？就是在大， 是 一个还是全都是 一个？然后吊顶的，然后是那种施华洛世奇的， 吊顶的施华洛世奇，全部都是水晶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打上灯光很漂亮。 它是有没有镶嵌了别的宝石啊之类的？ 就金灿灿的，不灵不灵那种感觉， 就反正就是很晃眼， 就夺目就 对 了。 对对对，光彩夺目这个样子。 哎呦我的天哪！ 手工编织的那 手工编织那个地毯呢？它是从伊朗，然后大概调了3000个工人，然后编了三个多月吧。 3000个工人编三个多月。 它是一块还是整个都有？ 一整块。 就是可能一个工人负责某一块区域，或者说几个，你们是一个车间小组的，你们编这个团。 反正是这个地方呢。有他非常那种汉人的气势，洁白、纯真、光亮，对吧？ 对。然后之前就是大家都传说说这个地方是花了50亿美金然后去建造的，其实在维基百科上面他是花了30亿人民币建造的。 哦，维基百科。 然后其实当地他们国政府也好，他们不愿意说用钱来 对对衡量一个地方， 衡量这个地方，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 很官方的地方，这个表达。对。 所以那个地方是。免费的 哦，免费的， 免费的，不花门票。 其实这样很好， 但是五个人的团队过去的话，要提前去预约。 嗯， 那咱们3个人呢？比如自由行的方式的人是可以去， 就可以随便 进的，那就 OK 了，对吧？ 哦， 但是我在想，他那个就是特别昂贵的挂毯，是都是挂起来的吗？就是说 地毯，它是地毯 就直接可以。 加秘密技术酿造的 聊的 永久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北风很大，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注意防风防火。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其实有一集《碟中谍四》是在这个地方拍摄 的，是的。 这个像不像汤先生跟他的团队出来之后打个样的感觉？打个样。 你不觉得这个很像驱寻吗？对。 感觉。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充满热情、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薛瑞，欢迎瑞瑞。 欢迎瑞瑞。 大家好。 你刚刚聊的呀，没看广告。 啊， 看疗效吧。 是的，就说明我们聊得太嗨了哈。 对对， 刚才聊到哪儿来着？ 那个注意事项。 对，注意事项。 对对对，去那个西河斋一德清真寺的话，一共有3个注意事项。 好，说说 来总结一下是：不痛、不漏、不瘦。 不痛 什么？不痛、 不漏、 不漏、 不瘦、 不瘦。 不瘦是什么？ 就 S H O W 吗？ 不是， 是 就是胖瘦的瘦吗？ 胖瘦的瘦。 S H O U 啊。 啊、 不瘦 啊、哦，不瘦啊、哦，这个意思 是这个。 不透是什么意思？ 不透的话是就是说女士穿着要含蓄， 对， 然后不能穿那种 薄露透闪，肯定是不行 的、哦。对对对 对，不能穿那种绫罗绸缎。 今天这身可以吗？道道的精装， 应该不行吧？ 可以对 啊，可以吗？ 他裙 不需要过膝吗？ 过膝 啊，这上面是没有问题， 哦、 下面看不到。 Okay, 了解了解。 然后不露的话是指就是指不暴露嘛，就是 okay, 不要露露 肩膀啊， 对对对，肩膀，然后露露脚啊什么露露。手臂太多， 反正就包起来就好了嘛。 是的，把你的大粗胳膊 对 包一下。 然后 对，然后最后一个不瘦的话，就是说不能体现身材。 不要穿 太紧的、 太贴身的衣服。对， 原来是这个。 了解了解了、反正一切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庄重就好了嘛。 对， 宽松肥大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那边拍照的话，不能拍照过于夸张或者是过于亲密的那种动作。 了解。 什么比个心啊什么之类的。 入乡随俗、 比个心都不行啊。 入乡随俗，对对对 对， 否则会嫁出去。出去。那比如说我们想的这个清真寺去拍照的话、是有一定的拍照的区域，还是随处都可以拍？因为它是免费的，不是吗？ 基本上随处都可以拍。 okay, 甚至比如说你到卫生间、那儿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卫生间。 真的、 真的吗？ 对，过去要洗脚什么的。 哦， 有专门洗脚的池子，特别华丽。 哇， 然后贴满了五彩缤纷的那种马赛克。 哇，天哪，我好喜欢。 对， 一定要去卫生间感受一下， 是吧、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景点，就会觉得体现了当地的民风、传统以及装饰的风格，对吧？下一站，接下来一个景点， 接下来一个要很快过一个景点，就是亚斯水世界。它是世界上，就是阿布扎比，就亚斯岛上一个巨型的一个水上的一个乐园， 巨大， 对， 巨型。 然后一共有40多个水上项目。 哎、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沙漠当中建这样一个水上的这种项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当地的话，比如说种一棵松子树，然后每年花费的钱大概要达到$3000。 我的天哪，一棵松树。 所以想到如果我们把水都运在那个地方，可见工程有多大。 对，它肯定还得有这些树啊，或者说一些植物来蓄水。 对。而且到了夏季的时候，那个地方炎热到一定程度了，40度、5度起是这样一个程度，还全是穿黑袍的人，你想想他们多炎热， 是、 回到家得多奔放。 对，回到家一看那黑袍，全都已经是炎字。 对对对，这个地方， 所以建筑物里面其实开放冷气是非常 很足，是吧？ 对，非常非常足，都特别冷， 所以 他们也耗费很多很多的钱。 是的，问一下，就是在阿拉伯，比如在阿布扎比和迪拜这两个地方，他们节奏啊是什么样的一个速率？你会感觉瑞，就是跟我们形容一下。 就大家都踱着方步， 慢慢的， 慢慢的，特别特别慢。 哦， 工作节奏特别的慢， 是吗？ 对。 哦，我以为他们是非常快呢。 因为他们是就是很快，小碎步，是踱着方步那种。 特别快的人都是外国人。 你看。 对， 了解了啊， 了解了， 这个刚那个大水族馆啊， 大水族馆， 开玩笑，水上乐园， 水上公园亚瑟嘛， 水上乐园是、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是一些小朋友啊亲子去玩的话，在里边待一天不带重样的40多个呢，你想想， 对，没有问题。然后旁边还有很多这种酒店，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亚斯总督酒店， 然后 旁边是一个赛道。平时的话就在那里边有 F1 的赛车，如果你住在那个酒店的话，就可以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 F1。 如果没有比赛的话，就有那种摩托车的那种比赛，还有会经常举办一些比如说自行车的比赛什么 之类的。反正 就是如果住到那个酒店就很爽。 今天都是轰鸣的声音。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其实这个要是到阿联酋，不管是阿布扎比还是迪拜，住肯定是特别值得说的一件事， 花样繁多。 对 对吧、 对， 其实我们尼瑞还准备了很多特色的酒店哈。刚才说完这个，我知道迪拜有个非常大的 shopping mall， 恒温 shopping mall， 对吧？还有滑雪场，是有那个地方吗？那个地方有没有去感受过？带着朋友，你自己感受过吗？ 我自己去过，就是头回去的时候去来着。 什么样的感 觉？那个 shopping mall 就杜拜 mall 嘛，特别特别大，据说要2-3个星期才能逛完。但是呢，也有 2-3个星期 对才能逛完，因为那里边有1200多家商店。 哇哦！ 不过有一个朋友6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说他用3天就逛完了。 哦， 那他可能是跑着逛的吧？ 对，他用3天。 来过的朋友说都是跑着在里头，在杜拜帽里头跑着走。 其实，在那个迪拜帽啊，大家看你怎么逛。如果你要是游地放矢，你比如说 直接上到5层， 对对对，就是列一个单子，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按照那个去买就行了。 这托你想买什么，我都列好了。To be number one。 对不起，这里没有， 没有吗？ 也没有。 啊，他都没有吗？ 都没有，这属于那个我们的国家民族品牌啊。 大 boss 大也没有。 没有，你可以在那个北京周边找。 里面是什么品牌比较多一点啊？杜拜帽里头 还是大牌子？ 大牌，大品牌，大品牌。 LV 10家。 嗯， 对，基本上都是。 会有重复的店铺吗？比如说一个品牌在不同的楼层设立，还是在一层都一起汇聚的那种格局？ 各个区域然后都会有些，也有重复的牌子。 那简直是太琳琅满目了，这个地方。 会不会迷路呢？说那个设计怎么样？ 购物狂真的是要疯了。 就像我这种可能会迷路，然后 真的吗？ 对，一般正常的可能好一点的不会迷路。 正常的。 哎，你是喜欢购物那种男子，还是就是就差不多得了？ 哎，我是觉得逛街是对于我来说 时间浪费， 特别一个煎熬的一个事情 啊，煎熬。 对对对。 那我就一个问题，因为他也是经常会带一些朋友啊，或者游客去那边。如果你带着他们去逛那个 shopping mall 的话，那你会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自己逛啊？ That's walking 吗？ 对啊。 你会也会很迎合他们的要求，比如说问你问题的时候，对吧？ 对对对 对， 我给大家指一下。 服务是服务，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很开就对了。 是的， 对， 反正也挺烦的， 对，那个滑雪场真的是在商场里头是吗？ 对啊。 好神奇，我觉得这个 就是商场里面不是还有一个瀑布吗？人工瀑布。 这个设置真的是太繁华了，常年26度，恒温26度。 恒温啊！ 对对， 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地方，离着你，比如说，酒店的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迪拜有一个帆船地酒店，这个酒店呢非常的漂亮和高级哈。我们也想听听，作为瑞瑞，你是住过的对不对？你是住客。 Yeah， 哎，看住过， 住过的。所以 说说感受，说说感受。 那就跳过来先讲讲这个帆船酒店。 对，先讲讲。 对，帆船酒店呢，帆船酒店呢在迪拜，刚才讲到阿布扎比，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迪拜这个帆船酒店。其实帆船酒店算是一个非常老的酒店了。 嗯， 帆船酒店99年就开业了，到现在差不多， 哇，0919。 快20年了 ，快20年了， 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还特别喜欢住帆船酒店？就觉得这是一个情节。然后呢，帆船酒店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然后呢，也作为迪拜经济转型的一个代表。 哦，经济转型的一个代表， 经济转型。 在我们国人心目当中，就是住帆船酒店，这是一个很 身份的象征嘛？ 对，身份的象征， 对吧？ 对， 就感觉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 是的，是的。哎，到底有多少层啊？那个在海里那酒店到底多少层？老高，挺老大的，跟。七星酒店，那个真是七星酒店。 它是不是有一个那个露台来 着？对，七星。 七星。 然后呢，帆船酒店它最小的房间面积的话是170平米，复式的。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晚得多少钱呢？ 170平复式。 对，然后最大的总统套房的话是780平。 啊，真是转型。 780平可以住10个人。 哎，可以 share 吗？ 完全可以、啊。 可以 share 吗？ 没有没有，不允许住那么多人。 哦，不允许住。 听着人家不行，这规格上、 我们做一个对比啊，就是我本来准备的时候还要讲那个，就是范思哲酒店。 好好，范 思哲酒店的总统套房的话，它是1300平米。 哇， 这可更大。 1300平米。 对，1300平米，然后有一个游泳池。 嗯。 就在那个房间里头。 对，但是呢，那个房间只允许住6个人。 哦，那的价格大概多少？那个总统套房的价格？ 住一晚15万。 人民币。 人民币，对。然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帆船酒店的总统套的话，是一晚的话是12万， 12万人民币。哦，我的天哪！ 但去购物去吧。 对，我觉得， 哎，其实作为游客来说，比如说我们难得穷家富路，我们要去住一晚，基本的这样一个房型，大概需要预定或者是大概多少钱呢？ 最便宜的时候，帆船酒店的话是9000多吧。9000多人民币。 你咋最近嗓子不好啊？ 9000多啊，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有一点啊。 对，确实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哈。 是的， 我们会享受到这个9000块里边的内容都有什么呀？作为住客来说的瑞瑞， 然后帆船酒店里边，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一共有10几个中文管家，它没有传统意义上那种 check in， 过去以后它会有中文的管家带你，把你带到房间， 就直接 告诉你这个房间里边有什么，随时24小时，然后告诉你你用什么怎么用，它全是。24小时服务的， 哇哦，确实会有。 其实人家就是对有这个价格，它肯定有相应的服务。 是，饮食的结构在这个帆船酒店里边也很丰富，对吗？还是 非常 是吧？ 就是米其林主厨嘛，然后做这 个。哦，我觉得说实话，就是帆船酒店也好，范思哲这样的酒店也好，都是一个就是极其高端和尊贵的象征。 没错没错。 对，有可能我们普通人去迪拜并不会住到这里。 是的。 对。 但是要大家提醒一下，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 对。 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去住帆船酒店了， 啊、 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旅游产品已经把这个东西 列入其中， 列在里面，然后可能都花不了10000块就可以住了。 哦。 对，是说整体的价格， 还是说整体的，包括往返交通、住宿、 有人、有管道 啊、有管道 什么的，然后就 连在一起了。 快、对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就是成型的旅行产品呢，汇集大家去感受那方的部分哈。 嗯， 一个帆船，一个帆船，这是两个城市的地方，还是两个 一个城市都在 迪拜。 对，刚才迪拜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讲。 好的好的， 大家都说这个地方金碧辉煌，然后看上去都是金灿灿的。 是是， 它建造的时候一共用了40吨的黄金。 40吨黄金， 哇， 好像听过这个地方。 然后所有的就是包括门把手、水龙头 都是金的， 衣帽架、烟灰缸、 然后淋浴的喷头，然后都是镀了一层黄金的。 哇， 每年如果去维修这个维护这些， 也相当贵的， 要用到一吨的黄金。 哦， 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说出来。 这里就是迪拜的帆船酒店。 哦， 我的天哪！ 然后呢， 怪不得贵。 它这个酒店27层的话，有一个 Golden On， 是海上的一个黄金酒吧。然后呢，提供特色那种鸡尾酒， 嗯， 当地的那种社会名流都会在这个地方。 是的，是的。 对，然后它还提供那种特色的金箔酒。 哦，金的 金箔直接可以吃的。 对对对对，金箔酒是非常的，就是很高贵的地方哈，很贵很贵是。那比如说这么昂贵的一个城市，有这么多地标性的酒店。然后他们的消费水准，我们平常作为游客来说，你觉得物价怎么样啊？在迪拜和阿布扎比， 其实消费来说，从吃的方面来说，还是蛮贵的， 是、啊、 还是蛮贵的， 蛮贵的，贵到什么程度呢？举个简单的例子， 正餐的话，可能要花到七八百、八九百， 正餐的话， 对，吃一顿的话，一个人。 哇、wow, 哦， 那这个是不便宜啊！ 是的，是的，大家了解了、哦。 不过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中餐馆可以吃， 是吧？ 对，中餐馆做东西很好。我们去了以后，我觉得那地方做的毛血旺特别棒， 川菜。 那个毛血旺，我的天 哪！特别棒。 中餐它的那个价格会不会比我们平时的这个要更高一些呢？ 对对对，要更高一些。 是吧？ 一桌的话可能。就我们上次去的话，一桌大概花到了3000块钱人民币。 哦，一桌 就吃一些家常菜。 对，就是毛血旺之类的这些。 哦， 哎呀，俺也吃过毛血旺啊。 啊，你也吃过？ 俺就在北京这些中的川菜馆吃过哈，一份啊，48到68不等，差不多吧。 48到68， 那边的几倍， 这都已经算便宜的了。 几倍吧，对。 对， 是吧？ 我觉得10倍都打不住吧。 几倍啊。反正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消费的水平，大家到了迪拜或阿布扎比的时候呢，了解就行了。别说哎呦好贵，它就是这样一个物价。 对， 但是跟团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实惠。 对对对对对。 哦， 跟团比较实惠。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自行选择啊。如果你要是说可以跟团游的话，不妨就 先走一走嘛。 先走一走，感受一下也挺好。 控制时间还有6分钟，还要想跟大家说些什么？6分钟的时间， 可以很快的把。刚才阿布扎比和迪拜的东西马上再过一下。 好嘞好嘞好嘞。 我觉得比较重要。 好嘞好嘞。 会有一个法拉利公园。 法拉利公园。 对，法拉利公园除了那些炫目的法拉利跑车呢，然后它还有两个世界之最。一个呢是世界上最快的国产车，还有一个世界上最高的国产车。我有幸体验了一个，然后第二个就不敢体验了。 哦。 是吗？我猜你体验的应该是最高的那个是吗？ 我体验了最快的。 最快的。 最快的，因为我没想到它有那么快。然后最高的呢，因为它很高所以不敢上。 哦。 然后上去以后就。 它有多快？ 本来之前是我去过那个长隆公园那个鹦鹉过山车，它一共有3个弯，然后那个已经很刺激。 我坐过， 对 ，OK， 已经很可以了，已经真的是颠了。 我很佩服你们，我坐不了过山车。 啊， 这个过山车呢，它是5秒钟之内可以从零然后加速到240公里每小时。就是我本来已经准备好深呼吸了，我还没有准喊出来，然后就人就被弹出去了， 灵魂出窍。 对，哇， 好吓人，腾、哎、就出去了。 对。 对 哇，那得多大的冲击力啊！ 特别刺激，然后要戴一个眼镜， 哦、 就要风吹的都受不了。 你敢睁眼吗？ 哎，我都不记得我有没有睁眼。 0到5秒，240公里，哇！ 然后这个它这一程是会持续多长时间？也是1分钟吗？ 哎呦，现在想都想不起来到底持续了多 久。总坐下来就不错了， 吓 什么也记不住。 对， 你也拍直播的根本不能在那玩直播，手机都飞了。 那个手机还没打开网络呢，然后已经结束了。 应该是没有那么长时间，如果有一分钟的话，可能就 对人 我觉得人受不了， 对受不了，它会有一个缓冲，它会有一个起伏，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那 对 节奏变化， 我觉得顶多30秒，撑死了。哦， 对，然后除了那个最高那个的话，因为没有坐嘛，然后 太高了， 因为下来的人都说再也不会去了 ，never， 再也不会去，真的非常的刺激。 他那个赛道那个倾斜度的话是有51度，就我在下面看的话，就是车上去以后，然后整个那个赛道都是晃的，来回来去都晃。 我的天哪，多吓人呢！这个。 其实我觉得喜欢刺激的朋友，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自我的一个新高度，但是真的身体不合适的朋友，咱就别玩这个激烈的项目了。 但是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柔和的 部分， 对对对，比较温柔的这个项目， 对对对， 比如说有些 4D 电影啊，还有些有些互动的游戏啊，其实带小朋友去玩 没问题。 只要不玩这两个项目， 还是可以的，然后可以进去开卡丁车啊，然后 你看真的有， 对，有的。就这个公园的话门票贵不贵啊？这个 法拉利公园 对贵吗？ 不是特别贵 啊、哦、还行。 对 是通票那种的， 通票那种， 就跟乐园那个风格是一样的哈、啊嗯、乐园有很多的饮食配搭，像什么快餐啊、嗯、什么鸡腿什么都会有、嗯、是吧、嗯、 对 它、啊、很欢乐 哈、啊、这是一个法拉利公园、哎、因为我们除了可以玩之外还可以看这个法拉利的一些展览，是嗯。 接下来再讲一个卢浮宫。 诶，卢浮宫 卢什么， 对， 怎么跳到了法国？ 真的是法国那个卢浮宫，因为它呢是、哦、就是巴黎的卢浮宫在海外建的第一个分馆， 哦， 就放在了阿布扎比。对， 分一支， 它是今年才开放的，然后花了巨资、哦，然后一共买了卢浮宫的30年的使用权。 哦， 哎，可是那展品怎么办呢？就是按理说这个复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呀。 里边它是 copy 吗？还是 真的运过来 的？ 对，真的，所有的展品都是真的运过来的。哇，定期、啊、然后会更换。 啊，就是比如说卢浮宫先展这一批，然后另外一批就在这个卢浮宫里面。 嗯， 季度不一样嘛、 哦， 反正它是一个展出 的 区域。 对，然后它一共有600多件展品、 哦。 其实一开始的话，只对当地的政府的人员或者是、 哦、开放，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这些人员开放。今年才刚刚开放。 哦，对外开放。 人还去的不是特别多。 嗯、那还行，那这收费吧。 对，收费。然后它其中有300多件展品的话是从卢浮宫接过来的 ，OK， 定期要更换。其实这个费用是非常 相当昂贵的，对。 对，你想它来回就运，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展品， 当然了， 不能有任何破损的。 当 然。 然 后整个建筑物呢，其实它建的有特别、嗯、特别有特点，它是有55座那种白色建筑物组合在一块儿，然后上面有、 嗯、 有多重？有7500吨重。这跟埃菲尔铁塔的重量是一样的。 天哪！ 然后比较特殊的是，在它的穹顶上面一共有7850个星星。 哇、哦！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星星设计呢？ 就是很浪漫的一个。 哇，灿若星河是吗？ 对。 那晚上会不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像这个穹顶就是镶满碎钻的星空？ 对。然后、嗯、里边比如说有些名画，比如说那个梵高的自画像啊， 嗯、 还有什么达文西的那个美丽的费龙尼耶夫人，还有一些比如说毕加索的传世之作， 都有 很珍贵的东西都在里面放着，不是说随便拿一些东西来放。 对，这个不是说那种仿品哈、啊，是真品。 嗯哼， 嗯。 你喜欢天上的星星吗？ 啊， 它跟小鸟一样在我的胸口跳伞。 哎呦，小鸟在你的胸， 7000多个星星哎， 哇，对呀、啊， 璀璨的星空， 会把你的胸口戳穿比。 我啊、嗯、这个地方啊就是符合他的一个、 嗯、 我们对他的认知，他的 ID 是的， 其实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时间的问题，还一分钟了，没时间了、 嗯、 有机会再来说哈、啊 嗯、 再来说 okay, okay, okay. 再说了一夜半， 还 说了一夜半， 很多呢， 对 对， 这个凌晨3点的功夫费了一夜半、 嗯、 先跟我们呈现这些哈， 对，还有2夜半， 对， 我们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下次再来、嗯、 下次再来 对， 希望大家对迪拜对阿布扎比这两个主要的去浏览的城市哈，有自己的认识、 嗯， 反正是去一趟也很不容易哈、 嗯， 尽量体会当地最 local 的部分，不枉此行， 不枉此行，就是大家也要拓宽一下我们的思路和眼界哈， 主要是视野， 对，主要是视野， 实在是金灿灿的，对，很高级哈， 真的是 很华贵，很华贵 啊，非常的华贵， 谢谢瑞瑞， 谢谢瑞瑞， 谢谢大家， 对，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有生之年迪拜阿布扎比见， 好。ما نتعذب ما نندم أنا نام بحلم نرتاح ونعيش من غلطنا نتعلم عم بحلم ما نخاف ما نضيع ما نتعذب ما نندم يا بكرة شو نخلي يا أيام تحكيلي من حقي على ليلي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